光景，彷徨失句时爱数星星，无言又无语传递了万里情，星星也似他那样梦洒温馨，借用满天星互传递心声， 歌的鸟，拍动彩色翅膀飞人鸟，撒悠那达，撒悠那达，抖落一根羽毛在我肩上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林忆莲演唱的《无憾》，蔡依林带出的《始作俑者》。 暗的灯，黎明依然。

好多事任岁月留不住，只要真心对爱坚持，就算灰色是结束，也是一种幸福。我知道是你陪我吃苦，因为你的付出，梦想变得真实，未来的路只愿